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四十集。林怀面无表情，深海式的眸子变成了暗黑，他一眨不眨地看着玩家，低声喃喃： 你说的对。 喂喂喂， 这么不讲究， 你们这就有点强行按头了哈。 窦娥都没我们冤，我宁愿你说我扎过你。 为了提高剧情难度，逻辑都不要了吗？ 我投诉你们信不信？ 江晨沉默一下，觉得不能让小丫头给他顶锅。 他没错，我当初选的是布邦。 河岸诡异的死寂了一瞬，紧接着几个人齐刷刷地看向他。 啥？ 不是，这可是隐藏剧情啊，还能有玩家选布邦？ 哎呦，图什么呀？再叛逆也不能这样吧？ 而且都布邦了，为什么他们还能打到现在啊？难道他们一开始路就走窄了，只能活到这一关？ 谢成岩问得很诚恳。 弟，咋想的？ 流光河里林怀那句话说完，诅咒就满意的笑了，重新散成黑色的雾慢慢笼罩在他身上。这么一个紧要关头，江晨也没忘记舅舅的身份。 把那个弟子给我咽回去。 考虑到在外甥心目中的形象问题，他为自己说了句公道话。 我觉得这不能是我一个人的锅。 但凡他身边的某个人能劝两句，而不是助纣为虐，他们都不至于走到这条不归路上。啊，我也有错。 你们到底怎么想的？ 就是想试试。 试他们有什么好试的？ 你们真是不怕任务失败啊。 然而现在纠结这些没用了，诅咒和林怀融合完毕，他们眼前便出现了一个倒计时。与此同时，新的任务刷新，林怀受诅咒影响的黑化，他们要扛住林怀的怨气攻击整整一分钟。一分钟后林怀就会恢复原样，如果没能扛住，剧情将冻结三天，作为当初年少无知冷漠无情的惩罚。三天后玩家才能继续往下打。 倒计时3、2、1。 林怀瞬间冲到江晨面前，抬手就是一掌，咔的一声，江晨整个人冻上了。倒计时的时候，方景行和江晨就带着人退到了他们当初试出来的安全区域里，但现在还是能被打，这意味着黑化后他的攻击范围扩大了。方景行二话不说转身就跑，可作为布邦的见证者，他在林怀这里的仇恨值仅次于江晨。林怀动完江晨，第二个就冲向了他，方景行自然没他的速度快，也被冻上了。 完了，开局就没了两条大腿。 看这架势，简直是一掌一个小朋友，把他们全冻上怕是用不了十秒钟，坚持一分钟根本就是天方夜谭。几个人呼啦散开，垂死挣扎，被林怀先后追上冻成块。短短三秒他又冻住了两个人。王飞鸟眼看着他对自己冲过来，认命地闭上眼等着被冻。江晨和方景行这时终于从变故中回神，几乎想到了同一件事。 脱 衣服。脱 衣服。 王飞鸟这几天听他们的指挥都听习惯了，下意识地扒了身上的装备。林怀扬起手要往下拍，猛地对上他的大裤衩和白花花的身体。 哎呀！ 尖叫一声，捂住脸，扭头就扎进了河里。 这也可以？ 江晨和方景行放心了，他们突然想起林怀有这么一个设定，只是不清楚对已经选择体系的玩家管不管用，便想着死马当活马医，没想到这个设定竟然还在。两秒后 林怀缓过神，怒气冲冲的又出来了。还能动的几个人不需要大佬开口，麻利的也扒了壮妹。林怀再次捂住脸，钻进了河里。河岸水声潺潺，清风微徐，裹着背景音乐和四个冰块身上的凉意一起打在几条大花裤衩上。偶像包袱比较重的谢影帝站在河边，表情十分微妙。 想不到我有一天竟然能对一个小丫头耍流氓。 我 曾经还在河边裸奔过。 我倒是无所谓。哎，妹子，又见面了。 刚现身的林怀扭头又跑了。如此来回几趟，几十秒后倒计时结束，他们成功度过了危机，被冻上的人也纷纷解冻了。王飞鸟几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不愧是大佬啊，搞到这一步竟然还能过关。虽然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怎么就非要选不帮呢。几个人看着两位大佬，心想算了，大佬高兴就好了。 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的事儿给我忘了，不许往外说。 对，以后哪怕是要出攻略，这也不能告诉别人，也太掉节操了。 另一边，林怀身上的黑雾消失，恢复到了可爱善良的模样，连耍流氓的事儿都不记得了。家里更没在意，他大概只看得见林怀战胜了诅咒，欣慰地摸摸他的头，带着英雄们回到绝望森林附近的小部落，终于提起看门大爷的妹妹安燕。原来他们当年找到这里时，安燕被部落的人抓了，紧接着失了忆，成了部落的圣女。他听说森林里有解药，便过去寻找，谁知前脚刚进去，后脚就被下了诅咒，再也没能出来。他得知林怀的消息，本是想先见到林怀，和林怀一起过来救人，没想到林怀是那个情况，便只能先来救安燕，再带着安燕来解救林怀。 至于救安燕的办法， 八人小队顿时认真听着，生怕错过重要信息。 我暂时也没想到。 没想到可还行。 总之咱们先把他绑出来再说吧，劳烦各位英雄了。 任务刷新，绑安燕。 可以，刚当完流氓，这叫当绑匪。 一行人来到部落附近，发现由于圣石丢失，部落的气氛紧张，人比刚才多了一倍。任务上说绑架安燕必须全员动手，几个人便在方景行的指挥下偷偷往里摸，可惜人多容易乱，他们试了三次全部失败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